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看在你们确实没有太大敌意的份上，我不会杀了你们团长。不过，我们之所以沦落到这种地步，也是因你们紫珍珠海盗团而起。海德尔，你应该知道吧？就是因为搭乘了他的海魔号，被其所害，我们才落得如此下场。也不怕让你们知道，海德尔将我们带到了魔晶海域，惊醒了魔晶向我们发动攻击。在那只十万年级别的深海魔晶面前，我们尚能活下来，更不用说你们这里了。我虽然不杀你们团长，但也不会轻易放了他。为了保证我和伙伴们的安全，这几天就要委屈委屈你们团长了，叫你们的人熬一大锅粥送来，再送些其他食物。你们不要想着下毒，有吉祥在我身边呢，只要你们按照我说的做，等到我的伙伴们身体恢复，我们就离开这里，那时我自然会放过你们团长。不要试图和我讨价还价，你们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除非你们不想要团长的命了。 一根蓝银皇甩出，缠住紫珍珠的身体，唐三撤掉蓝银囚笼，用蓝银皇将紫珍珠拉扯到自己身边。众海盗面面相觑，一时间确实没有任何办法，只能按照唐三的话去做。 我们会按照您说的做，但也请你遵守诺言，不要伤害我们团长。 至少目前我还没有杀他的理由，希望你们不要给我这样的理由。 蓝银皇轻动，一根根巧妙地钻入盘膝坐在地上的众人身下。在唐三精妙的控制下，众人被带回到紫珍珠的房间之中。这相当宽大的房间内虽然破了一面墙壁，但里面的地方还是足够大家休息了。唐三又在紫珍珠身上补点了几下穴道，这才将它放在角落中。他搂着小舞，轻轻抚摸着小舞那柔顺的长发，安慰着他惊慌的心。 这次危机总算是过去了大半。 吉祥从始至终都在唐三身边静静地看着，眼看唐三凭借一己之力竟然震慑住了整个紫珍珠海盗团，在他心中，这位老师的地位已经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吉祥 老师， 希望你理解我的做法，这里是紫珍珠海盗团的地方，刚才那种情况我没有别的选择。我知道你对这里很有感情，我答应你，除非必要，我不会轻易伤人。 老师，谢谢您。其实紫珍珠团长虽然嘴毒了一点，可人是极好的，他经常带着大家驾驶紫珍珠号救济贫困的渔村。您说的那个海德尔，我知道他凭借自己当初带来的不少魂师加入海盗团，在团里地位不低，一向很嚣张，这次冒犯到您头上，也算是他倒霉吧。 只要你理解我就好，至于这紫珍珠团长，就让他先安静几天吧，我可不想听他骂人。 紫珍珠团长恐怕还没吃过这么大的亏，他的脾气可是海盗团里每个人都领教过的，没想到却被老师给制住了。您不让他说话的方法，是不是您说的那风穴手法的一种？ 不错，人体上有许多穴位，有大穴、小穴、麻穴、死穴，点中不同的穴位，用的力道不一样，都会产生特殊的效果。回头我绘制一张穴位图给你，你要先牢记这些穴位。虽然现在你的内力因为没有魂环而无法提升，但你还要坚持修炼，熟悉玄天功的运行方式。 是。 不一会儿，唐三要的食物就送来了。虽然知道对方不敢耍花样，但唐三还是用银针将食物一一验过后才给大家吃了。吉祥在这个时候就担负起了重要的任务，他主动要求帮唐三给众人喂饭，唐三扶着他来喂，让每个人都吃下了一碗稀粥。就像当初唐三刚被救回来一样，现在众人还不适宜吃太多东西。大家都吃完了之后，唐三自己也吃了一点。小舞在房间内唯一的一张床上睡了。 唐三走到紫珍珠面前。 想不想吃点东西？我可以暂时先放开你，但请你嘴下留德。我叫唐三，你可以称呼我的名字。如果你同意的话，就眨一下眼睛。 听了唐三的话，紫珍珠果然眨了一下眼睛。唐三没有去碰触紫珍珠的身体，对方毕竟是女人。蓝英皇点出，解开了紫珍珠的麻穴和哑穴。穴位解开，紫珍珠的身体一软，险些摔倒在地。支撑住自己的身体，恨恨地瞪视着唐三。 你会妖术吗？ 你应该理解为这是一种技能。 紫珍珠也不再说话，大步走到剩余的食物面前，也不顾食物已凉，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其吃相之难看，足以和以前的马红俊相比，怎么看也不像是个女人的样子，看得唐三一阵皱眉。一会儿的功夫，紫珍珠风卷残云一般将剩余的食物都吃了，看也不看唐三一眼，自己走到角落中坐了下来，闭上眼睛就要睡。唐三嘴角处流露出一丝微笑。 这位团长实在是郁闷得很呐。 唐三没有开口，目光隐隐扫向外围，几名探头探脑的海盗赶忙隐去身形，他却仿佛跟没看到似的，就坐在大厅中央，闭合双目，盘膝修炼。海风吹拂岛上树木，发出沙沙的声音。夜色渐深，唐三在静静的修炼，史莱克六怪都沉沉地睡了过去。这缺了一面墙壁的房间显得很安静。就在这时，靠在角落里的紫珍珠悄悄地睁开了双眼，看着唐三，露出了恶狠狠的眼神，朝着唐三的方向露了个鬼脸，看了看周围，悄悄地移动着自己的身体。他移动的距离并不长，只有一米左右，那里是一张桌子，紫珍珠就直接钻到桌子下面，抬手在桌子下方轻轻一按，桌下的板顿时就翻转过来。他整个人顷刻间消失在桌板之下，整个过程竟然没有出现丝毫的声音。 不用盯着看了，继续修炼吧。 老师，您是故意放他走的吗？ 否则你认为他能够离开这里吗？我不但放他走，而且很快他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实力又恢复了。半个时辰内，他一定会带着大量的海盗杀回来。你信不信？ 啊？ 我只是要告诉他，不论他怎么做，都无法对我构成威胁。我让他走就是这个目的。伙伴们养伤，至少还要五天的时间。我没工夫整天提防着这些海盗，不如一次让他们服气。 老师，您的第六魂环真的是十万年级别的。 嗯，待会儿啊，老师让你看看本门的另一项绝学，你的武魂是真，非常适合修炼这门绝学。 里面， 危险 了！兄 弟们， 危险！走，跟我来这边。 正像唐三所说的那样，不到半个时辰，外面就已经热闹起来，紫珍珠嚣张的声音在外面响起。 给我团团围住，一只苍蝇都不能放出去。 是 是， 干死他吧！ 妈的，这个混蛋，老娘要不让他喝我两盆洗脚水，他就不知道我紫珍珠的厉害。 听着紫珍珠的声音，唐三不禁莞尔一笑，却依旧岿然不动。吉祥一直坐在旁边静静地观察着唐三。唐三的沉稳给人一种安心的感觉，就像一座可以保护他们所有人的坚实堡垒一般。 唐三，你个王八蛋，你给我出来！妈的，老娘长这么大还没受过这么大的侮辱，我倒要看看你凭什么以一个人的力量对抗我们几千人。老娘也不为难你，你喝两盆老娘的洗脚水，老娘就放你们走。当然了，那个小姑娘必须要留给我做老婆。 此时紫珍珠的这间房外已经密密麻麻围的都是海盗，火把高照，令村子里灯火通明， 几乎所有的魂师都集中到了内圈，一个个小心翼翼地警惕地看着木屋。白天和唐三交流过的那名老海盗此时就站在紫珍珠身边。 团长，那个人不好对付，我看还是算了吧，反正他们也只是要在咱们这里休息休息就离去了，既然您已经脱险了，他又没做过什么真正危害咱们紫珍珠海盗团的事，还是不要过多树敌的好。 放屁！老娘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我说让他喝两盆洗脚水，就一定要让他喝。唐三，你个王八蛋，你给我滚出来！ 紫珍珠，你没听过那句话吗？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都他妈的这个时候了，你还和老娘拽弯？小子，你给我听着，我可以不为难你那些伙伴，但你今天做的事必须要给老娘一个交代。我们这里有几千人，一人一口吐沫都能淹死你。 远远的，透过破掉的墙壁，他能够看到房间内的情景。唐三始终坐在原来的位置上，一点也没有因为他出现在外面而吃惊，甚至还闭着眼睛坐在那里。虽然紫珍珠自己绝不会承认，但唐三这份气度还是令他暗暗有些心惊。海盗们步步紧逼，朝着木屋压来。唐三白天的表现还是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他们虽然在不断向前，但却不敢过快。越是实力强的魂师就越明白白天唐三控制住紫珍珠时的表现有多么强悍了，尤其是他身上的十万年魂环对这些海盗魂师的冲击力很大，谁知道他的第六魂技是怎样恐怖的技能。唐三缓缓站起身，拍了拍吉祥的剑膀， 尽可能的去体会我的手法，不用试图看清楚这项绝技，先要有大局观，至于其他的一切都是可以通过后天进行修炼的。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